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翻到嚟第三节啦。咁啊 ，Donna 姐姐咧，你可以继续去呻啊。 点解系我啊 ？Why me？ 你问乜嘢 ？Why me 啊？点 解咁重嚟都揼我啊？喺琴日， 我其实 成 个 马鞍山聚晒落嚟啊！我区啊。 淨係得你個區啫嘛， 淨係得我個區 一嚟，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 compliment 嚟嘅，即係你做得好咯，你有威脅性啦，同埋嗱有幾個 theory 得到阿爺嘅賞識啦。 我諗過選立法會嘅下年， 你諗過定係冇諗過啊？ 冇啊！ 你身邊嘅有諗過得㗎啦，使乜你諗啫？ 阿爺諗過咧， 我有幾個 theory， 咁我哋聽到啦，我哋喺 group 入面都提過嘅，其中一個就係招文亮，佢係一個即係重點栽培，唔希望佢輸。因为佢希望呢个人呢下一步呢就真係嗱你唔想啫或者佢想呢去立法会㗎嘛係咪呢个其一。 佢想选喎。 其二呢就有一个讲法就话喂 ,Donna, 你太高调啦你咁多人嚟帮你个个都咁劲我哋以为自己劲啦但其实真係唔 係 其实系 乸 劲嘅冇人识你嘅。咁但呢就整到呢起码对家呢就可能有啲紧张。咁变咗呢就将个动员人呢就见得哇咁多个之中好似最强系 Donna 喎睇住佢嚟揼囉。嗱呢个系第二个讲法。我唔知 Kelvin 你自己有冇一啲嘅心得喺呢樣嘢，即係譬如招文亮啊，或者呢啲，可能定係個個都你覺得都係有啲關係啦。做咩啫？冇所謂咯。 我諗佢應該係應該都真係對家重點培訓其中一個嚟嘅，因為嗱，我見馬鞍山區咁多個候選人，即係要後生啲出嚟見得下人嘅，除咗佢都揾唔到第二個。 佢真係冇啦。 你講民建聯其餘嗰扎嘅個個都 啱啱慘慘 慘， 其實都 係 個個都騎呢 有腦咁樣嘅個二個，全部都係咁。同埋其他嗰啲嗱，老實講，民建聯其他馬鞍山區候選人硬係有啲 有大律師㗎，有啲 係 嗰個一個啊嗱，不過嗰個就真係完全新啊嘛。即係個區都新㗎嘛，是是是即係佢完全冇得做地區工作，個新個區都新嘅。 大家都空降落去， 大家空降一齊出嚟選咗新嘅區。其他剩翻嗰啲個個你上網 Google 下都大把黑材料嘅。最尾嗰兩個禮拜係咁出嚟話人哋抹黑，根本就唔係抹黑佢，你自己做得衰啫嘛。咁所以我諗 即係講事實， 係講事實啫嘛。即係所以如果你話新東，可能佢真係培養緊一個出嚟都唔定嘅喎。 咪咯，生意失敗。 嗱，我見啲人話民建聯想捧咧一個就係阿趙生啦，另一個就係耀安嗰邊 朱耀榮 阿肥仔啊嘛。 嚇！ 啲人講到佢係。培养緊佢出嚟要选成㗎嘛好似啊好似啊刘副局长咁㗎嘛条路行到。 唔係嘛。 咁但係而家人哋一个空降嘅 Miss 落嚟同你系咁要选到攞你二千几票佢都唔好意思啦琴晚七百几张废票拗到今朝六点先选完咁。 係呀係呀係呀。 可能阿招生即係人哋重点培训都唔定㗎喎。嗯，冇彩咯。 所以一定要保佢咯。 佢哋選擇其實都唔多啊。係 咯， 佢哋話齋係咪先啊？ 佢都冇得揀啦，唔係話特登去揀你去打，可能佢都冇人去捧啦。 係我唔好彩咯。 係咯。 啊，事實上，呢樣嘢你又講得啱喎。即係呢位招先生，嗱呢個就矛盾位啦。如果佢係重點培訓，點解我唔見到佢哋黨入邊有啲黨友走嚟撐佢咧？嗱，嗰個撐賣 breast 嗰條友咧就住喺隔離嘅喎，係樓上嚟嘅添啊！ 見到佢， 我喺度投票啊，睇到啊。但佢完全冇走落嚟话， 猜 my best 咁。 佢来拉票都冇拉下，完全唔见咗嗰个人。所以你又 司机车佢嚟，跟住就投完就上翻司机咁就走。 但其实想佢住喺楼上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唔知点解坐车嚟。 要搵司机车。 咁但系咧最搞笑咧就系、是、喂，所以我谂其实佢自己系咪即系入边佢都有啲牙齿印啦，定系点样？即系呢样嘢系讲唔通噶。如果佢系真系重点培训，所以即系我谂即系而家时候。 悲情牌咧打。 是 你知道林美有张生意失败碌嘅？ 有，但唔止佢有，个个都好多 个 有啦， 一模一样， 全部都 双手合十嘅。 系咯， 同一间 designer firm 咁去做，啲嘅啫。 佢成套选举工程都一样噶啦， 其实真 系咩万能， 但系啲人受呢下嘢恶顶啊，系咪先啊？啲人受呢下恶顶啊嘛， 瞒骗瞒骗啊！ 唉，真系点搞咧？真系， 算得唯有觉得自己劲咯，咪冇计。 唉，所以点都好啦，嗱咁嗱呢个呢就係、是、即係起码即係当然今次个选区入面我諗我哋大家都经历咗，虽然嗱呢个过程我觉得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我完全觉得係冇白费到嘅，同埋你睇到呢就係话我哋专团成班系一齐呢嗰种嘅一个团结嘅、 嗯、 一齐做嘢，起码大家为咗 achieve 呢样嘢，咁啱今次係当然 但平时又大家合作，亦都系同一样嘢嘅一个态度。 系咯， 其实好好嘅呢样嘢。 去咪大家一齐去。 系咯，可能今次系下次可能 Kelvin 咧，系咪先啊？我都系咁撑噶啦，我亦都唔会系因为。有一个，除非你觉得我走过嚟撑你会令到你冇咗啲票，otherwise 嘅话我都照去噶啦，啱啱先啊？咁另一个觉得今次可以提下嘅咧，嗱，正话有一个其实啊 ，Raymond 正话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关于范国威， 你翻嚟啦， 我不嬲都喺度，冇离开过， 即系呢一个 嬲嬲猪， 新民主同盟。新民主同盟，即系讲紧系即系十六席入边咧，系赢咗十五席咧， 系 呢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好值得去睇咧。就究竟系咪意味着就系话，喂，佢哋嗰种嘅 少少激进， 少少激进嘅，但系又 多多民主 以香港优先、本土优先嘅呢一个策略， 就温和嘅。 其实系唔系真系系真系系中晒咧？定系有其他原因？呢、這个系我好想知道。 嗱，呢度我就要俾少少意见嘅贵党啦，即系民主党啦，即系点解唔系你？ 哦，我都冇党嘅，你讲 咪即系点解咧？ 好明显呢个系你系台党嘅， 第一个有党。 如果 呢个都有啊？ 系啊系啊，喺出边啊嘛。 喺出边。 如果你要讲新民主同盟系一条咩路线，你会点形容啊？冇得形容喎，咩本土咯，系嘛？ 本土激少少激进咯。 点少少法咧？ 有冇人力以前咁激进咯？ 即系点咧？ 文联咁激进？ 即系点咧？ 即系又斯文西装咯，但系又本土咯，又 够准确啦！呢位从政嘅人士嗱，应该点样答咧？逢系有拉布嘅场合咧，民建唔系人力社文联就会负责提好多议案动议去讲咁啦。咁啊，贵党啊完全唔参与系零啦。新民主同盟嘅拉系点剔咧？我哋有嗰句讲嗰句。人民力量咧，如果系动如果系有十条议案或者一百条议案嘅话咧，我将会系人民力量嘅十分之一。佢提一千条，我哋一百条，又或者佢提咗之后，我哋帮手辩论，但系我哋自己咧就唔会提议案俾人辩论嘅。贵党学唔学到呢一样嘢？ 你继续讲。 贵党我所剔嘅拉就系话 absent， 唔喺现场，完全放弃。呢一样嘢你就要学下人哋新民主同盟，佢所谓叫做进步，佢唔会掟杯，佢唔会掟嘢噶。问题就系话所有嘅抗争，积极嘅抗争，佢唔会用一种佢参与嘅抗争去态，即系佢唔会用一种参与抗争嘅态度去参与嘅。佢会话俾人听咩咧？应该讲嗰只就讲，应该辩论只就辩论。我从来都唔参与抗争嘅，不过人哋抗争嘅嘢，我哋都会参一脚。 系啦， 你识唔识啊？ 我识啊， 当然识，但问题 你哋嘅党要学啦，即系当然。 如果佢哋个党学到嘅话咧，新民主同盟就唔会出现啦。 冇错，重点 exactly 系咪先？所以而家俾民主党去望住新民主同盟，佢哋做嘅嘢就算啱都好啦，嗰班大佬系唔 Q 会做嘅。 做咗就 系违反咗人性嘅，明唔明啊？ 即系例如又， 所以咧，除非嗰班人，嗰班我都好尊重嘅，其实坦白讲嘅一啲嘅前辈。佢哋识得去几时系知所进退咧？ 系啦， 咁呢样嘢咧，其实咧，我先见到民主党系有机会系做翻，佢未必要同新民主同盟行同一条路，但起码咧，佢可以行出一条路咧，系我觉得会系更加系点讲咧，系更加合理一啲咯。 即系基本上有两条路你一定睇到嘅，就系一条积极参与抗争嘅路。嗱，先唔好讲啱定错啊。 OK， 我唔完全认同。所谓叫激进派，佢发动嘅所有拉布，又或者所谓叫抗争嘅攻势，系俾选民认同嘅。今次区选，所谓叫泛民有议席上边嘅增减，又或者再坦白啲讲一句，有边一个区选嘅人可以做街站嘅时候，不断咁话俾人听，我哋积极参与雨伞运动，积极参与拉布，冇，因为佢哋知道区选嘅选民唔会buy呢一样嘢。 唔系估唔到， 即系老实讲，呢个就系分嘢咯。你所即系参与嘅抗争，当然人民力量有票啊，有票有。今年同上年大概增长入达50%-60%度啦，增长非常之可观，吓非常之好。你话下年系咪应该参与全部区咧？系应该嘅，即系佢应该系区区出嘅。我觉得佢系真系有机会喺立法会议席上边可能多2-3席，可能真系区区有，真系唔奇嘅。个问题就系话，你真系落到区选，你够唔够胆用呢一样嘢同区民讲？呢样嘢系你政纲，你唔够胆啊嘛。 嗯。 咁所以变咗就有新民主同盟，点解佢条 line kick 到，就因为佢知道最保守嘅系乜嘢嘢，佢知道最激进嘅系咩嘢，佢喺两者中间拣一条系同唔系嘅答案，拣一个系同唔系嘅答案，拣一条做同唔做之间嘅路线，呢个咪就系佢路线咯。 即系讲真，你话要贵点学呢一样嘢，好难咯、啊。即系我唔系话所谓叫做体谅民主党或者乜嘢嘢，但系事实上，如果真系有泛民嘅支持者支持民主嘅人，佢系觉得泛民嘅光谱里边系有政党需要推动一条非常之保守嘅路线，你应该视呢个选民为对方嘅选民啦，定还是应该民主党立咗佢？泛民嘅光谱从来都唔系一点。从来都系一个区域，一个区间，咁民主党负责呢啲选民有乜问题？冇、啊，佢唔可能全个区间、全个泛民都系负责抗争噶，冇可能噶、啊。咁咪你立你嘅票，我立我嘅票咯。不过喺区选嘅上面就系反映唔到 ，sorry。 冇错。 但系你话系咪能够民主党可以学新民主同盟嗰种路线呢？ 又 唔似兄姐咯。你睇兄姐今日个所谓叫做记者招待会，即系我老实讲，唔系特别想批评，因为大家搭埋同一条船。但系你睇佢个样，仲系死不改悔，仲系唔认自己系失败紧，仲喺度就喺度兜紧。呢个系一个胶棒，乜嘢胶棒啊？你第二梯队全军覆没啦，林立志冚唪输捻晒啦， 输咗啫嘛。嗰啲如果何俊仁赢咗出嚟之后，仲系咪咁讲先？ 可以咁讲，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胶棒，你要胶棒嘅对象冚唪输晒，你唔系第一第梯队交俾第二梯队，你系第一梯队交俾第三梯队，或者一个政治小鲜肉。嗰种交棒啊，呢种叫政治悬崖跳楼啊！你喺度，你都仲 佢讲阿挺啊，嗰啲系嘛？阿挺啊， 阿挺系唯一一个 survive 到嘅人。但系你谂下，我唔 expect 尹兆坚会输 啊，嗰啲都 我唔 expect 尹兆坚会输， 欧乐轩咯， 我唔 expect 阿 Tree 会输，我唔 expect 林立志会输，点解嗰啲人衰晒？嗰啲冚唪唥都系第二梯队。 我 expect 我自己会输。 Exactly， 嗰啲系新西新东将会有可能出立法会选举嘅人嚟噶，嗰啲系党入边重量级嘅人嚟噶嘛？呢个系交棒咩？ 除咗我， 呢个系唔觉意突然间净 skip 咗成个梯队。可能阿挺真系老实讲，佢真系做大楼宇维修，佢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佢正职俾人睇到，真系输唔去。又或者阿罗建熙、欧轩，佢哋嘅工作实在做得太好。佢冇得，又或者民建联嗰度有太废，真系叫唔喐。 所以咧，嗱，退一百步，我就觉得，即系我觉得 Raymond 讲系有道理啦。今次我冇拆你啦，啊咁啊， 我会讲更加多嘢等你拆我嘅。 系啦，咁咧变咗咧，但系呢啲亦都系我哋要去考虑嘅其中之一。究竟系咪譬如 Donna 地区工作你做得够唔够好啊？ 唔够咯， 唔系 系咯，即系我哋都要睇翻转头，就话我哋唔会话乜嘢都赖鸠晒对方。 呢样嘢我唔知点样帮你。 唔系呢样系 我哋自己都要 系，你讲， 大家要明白， 你讲， 我系一个社区主任， 系， 我唔系当区嘅议员，我冇出粮，我冇嗰个 power， 名正言唔顺嘅。 你唔喺区议会度攞钱嚟做呢件事噶嘛？ 唔系咯，我又冇翻入去讲，我冇翻入去投票。 同意，但系我哋都要睇翻。 我喺个 B 期嗰度做噶咋，我都系即系可以讲去同巴士公司讲下啲班次。 例如边度交个提款机咯？ 你都搞到个提款机先啦。 有做佢做嘅我都有做， 咁仲唔算做得非常之好啊？ 其实当年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噶啦，当然，但系睇翻转头，罗建熙当年佢输咗，佢悭翻地区嘅时候咧，佢亦都喺度揼石仔，慢慢咁样揼出嚟， 咪咯， 系咪先啊？所以呢啲我谂，我哋尽可以有时间慢慢去睇翻究竟有啲乜嘢我哋不足。但系正话 Raymond， 我觉得其实系有几个 point， 我哋就系都可以去睇嘅，包括咗呢样嘢在内，就唔系话， 总之即系冇资源，好大问题。譬如喂大佬。蛇斋饼种，我边度搵钱做啊？系咪先？你派米三公斤、五公斤，我边度？我真系派到，我最多搵到一公斤。你派枕头袋，我派手巾仔。 当然已经做得非常之好， 真系好难噶，大佬。 即系 当 然已经做得非常之好，佢要做嘅嘢已经系佢可以做嘅嘢已经做晒，佢有几多时间可以 spend 喺呢个社区入边？佢已经系企足咁多个钟。可以帮到对嘅人， 你就唔好喊啦。 系咯，我都冇喊。 如果你要觉得呢一个所谓叫做一个地区主任，做嘅嘢都唔叫做多。 我呵紧啊 ，Raymond， 大家唔使担心。 点捻样叫做多呢？你始终都系一个唔系当区嘅人挑战一个当区。 冇钱又冇粮出，你自己银荷包买米。 你唔好话净系 spend 喺嗰区所谓叫安泰区。过去一年为咗呢个雨伞运动咁撚多扑街需要担保，即我讲某部分人啦，有一部分系善良嘅， 唔系嘅， 有好多都唔系嘅，有一部分系啦，咁撚多扑街需要担保，到到都去晕，一晚坐的士坐五六程，停停的士二三百，佢问你攞啊？ 佢唔系问你攞啊嘛， 我成日黐黐的士咗， 好可悲啊！ 咁个问题就系话呢种地区工作，呢一种全港知名度，呢一种拼搏，呢一种魄力都唔叫赢得到。咁我想问下泛民，乜嘢人会赢得到咧？ 嗱，呢啲可能去到立法会有帮助。 冇错， 而家讲紧系区议会。啊！即區議會咧， 區議會同立法會係有， 我唔覺得啲選民會睇呢樣嘢咯。 嗰啲阿大媽話我懶惰， 所以 咧 ，by the same token， 幾街啊話我 ，by the same token 就係話專業團體走出嚟，係咪我哋就會即係話幫到當娜或者幫唔到當娜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如果話有啲咁多整體加埋一齊啊，唔係講個人啊，個人可能有一兩個明星 ，OK， 但係整體加埋一齊，如果專業團體真係有啲咁多影響力嘅話咧，其實佢都係喺全港嘅範圍嘅議題上面，透過傳媒， 啊、 透過啲重大嘅政治議題，都先至可能有啲咁多嘅影響力，可能跌入個大海入面咧，都係化成一攤水嘅啦，冇嘢啦。 散翻落去咁多個區，每個區攞到幾多咧？ 係啦、啊，去到每一區，少到根本。其實我哋可能我哋嘅有一兩位嘅專團嘅，我唔止一兩位嘅，有可能有三四位啦，可能走出嚟，大家仲可能見得個樣。 噏到佢叫咩名 字？系啦，但其他嗰啲讲真落到去同个义工冇乸分别啦。你问我就系咯， 唔系，但我哋 同大妈唔同，我就系话我靓仔啲咯。 但你啲广东话同你一样， 可能又咁样又俾人误会咗。 我好啲，我好啲， 累咗你啦，当然。我又吓啦。 唔系，但我哋专员真系有啲人系咁样 comment 嘅，即系话。点解我会成为呢个中联办呢个重点打击就 系 因为你哋班死嘢成日围住我，于是乎就觉得我好有威胁力咯。但我又真系觉得你嗰个啱咯，真唔 stand 嘅大佬，鬼知即系知道你系咩界别，但系咁点咧？ 呢啲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问我个观察就系呢啲我落到去区个观察， 咪义工咯、啊，又喺屋企度派传单啫嘛。 即系老实讲，认得十八专团嘅人本身已经投咗多纳票啦。 坦白讲啊，反而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头上面整个牌，讲明我哋系咩身份，可能有啲影响噶喎。 大律师、医生咁样， 系咪先啊？但问题我哋唔会咁做噶嘛。 喂，你哋已经系着晒西装，即系我讲专团啊，你哋已经系着晒西装，好声好气，冻喺度。 好啊，我都系着 T 恤， 同一啲校长都着 T 恤咋。 我见到好多唔系、啊，我见到阿医生、阿欧耀嘉医生嗰啲完全唔系好斯文、 啊。 唔系讲呢次区会选举，系、哦、讲之前做啲街站啊。喂，嗰啲嘢已经系做咗好多噶啦，嗰啲嘢都做唔够啊。我唔知道，如果你要用所谓叫地区工作，又或者叫做蛇斋饼种嘅程度去笼络一啲地区装脚嘅话，我话俾你听，你唔使行啊，冇得玩噶。你如果真係有落个地区度做街站去企去拉票嘅人都会知道咗。建制派最恐怖嘅系咩嘢呀，你会见到隔篱个婆仔佢连红同蓝色都未识分啊。你唔好讲话政治论述啊。佢淨係知道喺门口出嚟嗰个姓陈定姓梁㗎咋。佢噏得出佢个名佢就话俾你听头几号。例如小西湾快必二号嗰个朱日安。 昨晚报晒。 就係、是、now 已经报晒啦。嗰条粉皮系一系几个钟头之内去过四五次个投票站，就係、是、拉啲牌仔落去拉啲婆仔落去选喎。投几多号啊，你俾手指佢睇，你二啊。 掌心台 系啊，你喺呢度啊，呢度指佢啊。 now 昨晚。 嗰条八婆最嘅串到啊，唔知 no。 知 no。 佢仲要整下 no。 仲要單單眼 no。哇串刀啊，真係大佬。 咩嚟㗎嗰个系。 你睇返啦。 我係㗎睇返 now 新聞啦、啊。琴晚我睇住点票睇咗六次啊。 佢仲要喺度串刀就 係。我见到一条 link 我未 click 落去睇。 人哋问佢、哦、人哋问佢点解你喺度写个二字啊，点解你叫佢买佢冇意思 no。 我就掌心雷嗰个人啊， 带啲阿婆入去嗰个都系阿婆嚟嘅。 跟住仲要将呢饼带俾阿朱日安嚟睇，个扑街你知唔知佢点呢，佢一条片三十秒在眨咗四五十次眼。喂广大话唔好眨眼啊朱先生，你明唔明啊，係咁我哋呢就冇呢、這个冇呢个处理叫佢嘅。 部署嘅。 冇叫佢哋咁样做嘅。眨咗四五十次眼。喂广大唔使讲成咁系嘛。 如果呢啲用測谎机呢俾个測谎机电死咗你。 呢一区快必输，因为老老实实我諗朱日安呢呢单嘢俾人捉到呢都係好头赤嘅。唔系话佢会俾人拉定系还是胜。但系话我諗佢帮快必已经拉到盡㗎啦。即系啲票数已经系佢拉得黄国兴拉几多就已经拉晒。快必系凭佢自己嘅能力，凭佢自己嘅选举团队，我唔敢话系，但系我都有去过佢嗰度，我真系明白嗰千二票系点拉翻嚟。 佢去到唔去我度？ 咁始终着件黄衫啊比较好，就唔系着件咗只白夹 嘅雀仔。人力都嚟落落个岸度几次啊？ 个问题就系话，我初头落到去睇喺度企，我见选民啲大概反应啊，五六百票啦。跟住我问佢个问题：上年立法会选举刘墉攞几多票？三百几。陈家乐攞几多？九百几。佢问咗我个问题：你觉得我斗唔斗到泛民嘅票？三百几啊？嗰票票站啊？票站啊？你觉得我斗唔斗到泛民嘅票？哇、哦！如果你斗到一半都好叻噶啦，即系你要知道咧，人力同埋公民党咧系个光谱上面两端嚟嘅，你斗到佢可能三成票、两成票啫。于是我话俾你听，我觉得你咧五六百啦咁，但系问题佢出嚟系千二，我觉得佢非常之做得好，呢、這个选举工程已经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好。Given当然啦，人力你唔通叫人力揾人同阿钱依依企咩？当然钱依依。佢都有成千票喎、啊，唔少喎、啊，冇义工喎、 啊，冇咯，系咯。 快必只系多佢两百票啫，但系快必有十几个义工、啊， 一四一嘅十倍。 吓、啊，我系屯门出代小洗碗同佢助选、啊，个问题就系话人哋就系做得好咯、啊。你话将来一届2016立法会会唔会多咗人投入力量？呢、這个非常常之清晰噶啦，即系选举上边就系有票数嘅增长。问题就系话佢票数增长足唔足以令佢带来一个新嘅议席？唔知 ，who knows？ 但系问题就系大家睇到嘅系咩啊？泛民跌票跌得好紧要咯，啊，真系嘅。 泛民跌票咧，应该话咧佢去咗第二啲地方啦。即系而家已经有啲可以话，即系有啲嘅路线啊，包括咗我哋讲。 Sorry， 今日从来冇提过两个字，就系、叫本土。我话俾你听， 我讲嘅本土系讲散兵。我讲嘅本土系讲新民主同盟， 我讲嘅本土 唔系讲你讲紧嗰个本土啊， 我讲嘅本土系 热狗， 同埋中出洋子。我之前已经讲咗好多次，中出洋子， 我呢年按金都攞唔， 系唯一一个 攞到， 系唯一一个直 讲冇得，中出洋子 咩一百七十， 佢攞到啊，佢攞到啊，佢好高调喺 Facebook 宣布咗，佢系唯一一个指标性嘅选区，因为点解啊？ 一票攞翻， 佢咁捻骑咧，佢如果都可以当选，又得六七百票，呢个世界所有散兵都会赢 Q 晒，但系问题出嚟嘅系咩啊？咪得一百七十几票咯。我话俾你听， 好过刘墉啦。 喂，你咁样嘅你啊，当唔当佢朋友嘅你啊？ 哎，sorry， 一个咁一个， 這個、我琴晚见到最多嘅评论， 冇得 cut 喎呢个，出咗街 我已经唔讲噶啦。 刘家雄，你认下呢个女人，呢个女人话你好朋友，仲话同你打麻雀、打边炉、打飞机一次啊。嗰班所谓叫本土派，嗰啲咁嘅郑松泰嗰啲乜，哇攞几多票啊？郑松泰算系多噶啦，嗰啲冚唪唥攞百零二百票就走人啊，选举按金啊攞唔翻啊！我问你，你呢支本土嘅旗，你攞翻嘅票仲捻少过人力，你2016点捻样出嚟选？ 所以你个本土嗰支旗或者你个路线咧，其实好紧要咯。 你班人根本就系无赖、白痴、屎不鬼。讲多次系无赖、白痴、屎不鬼。点解冯剑基会输啊？点解黄俊琪无端白事会落去拉咗两百几票啊？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叫完全无端白事，突然间黄俊琪突然间会觉得自己应该话使命使然啊，突然间又出嚟选啊，就系攞咗两百几票咯，就系介死咗个冯剑基咯。个问题唔系支唔支持冯剑基嘅问题，而家系中共已经操控到呢个选举，好似自己脚入边嗰粒脚皮咁啊！你中意捉佢出嚟又得， 脚里边粒 你中意，你中意揾只戒刀戒佢出嚟又得，你中意唔理佢，把只物冚住佢又得。喂，嗰啲嘢中共已经操控到非常之纯熟噶啦。如果你呢一 下次啲比喻咧，可唔可以好少少啊？ 近少少， 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嘅眼睫毛都得噶。或者系眉毛都得噶，你系 指甲都得噶， 脚入边嗰 嗰条 脚毛都好啲啊。 首先脚皮咧以片嚟做一个单位会好似比较准确。 脚里边嘅皮我唔系好明。 呢个电光火石之间，呢个电光火石之间 就系今日啲 topic， 我谂我哋今日都讲唔晒，即系可能有啲嘢咧去到今个礼拜 要 大家再沉淀下咧。我觉得我可能下个礼拜都仲有机会可以再倾多少少， 一定要讲埋，一定要讲埋。 唔好再讲咁多样嘢。 如果你觉得 好伤心， 呢一个所谓叫立法会选举，又或者系区议会选举，仲系所谓叫政党之争，唔该你滴起心肝，唔该你问下自己，香港仲有冇 headroom 去输？我唔系话你一定要支持所谓叫协调，或者边个一定要出选，边个人唔一定出选，唔系呢个唔系个问题。个问题就系话，嗰啲 negative campaign 可唔可以少啲咧？郑松泰 熱狗就係中意行 negative campaign， 佢就係話俾你聽 ，AV 人就係中意睇鹹書。就係中意呢啲， 唔 係 啊 ！AV 唔係唔跟咗你講嘢。阿何律師，阿何律師， 阿何律師，阿何律師， 阿何律師啊！佢悶悶地揾我食 lunch 啊嘛。佢話咧，嗰個熱血嗰個人咧，佢話咧其實好少入去啦。同埋咧，佢哋唔係派，我哋咪做好多選舉嗰啲單張啊。佢話佢，你知唔知派咩啊？ 派咩啊？ 熱血時報。 系咩？ 即系喺度做宣传咁样咯，话佢即系唔系做紧选举嘢。 可能佢即系佢所求嘅嘢唔系嗰样嘢咯。 系啊，可能俾即系谂住俾啲钱，好似就做 五千蚊做宣 傳。即系老实讲咯，即系 OK 嘅， 真系要反省一下。 好大， 我讲过，我讲过一千次， 你 介绍身边个都要讲嘅， 讲 次你 咩？ 即系我讲过一千次，翻问要嘅唔系团结，咁多个政党，咁多犯人，点可以团结啫？翻问要嘅系默契。但而家你就係冇默契，冇默契咪輸 啦。其實有個分別係 默契係未來眼去，唔係 composer。 泛民咧，我可能唔需要團結，但起碼要協調，即係要協調，即係話大家起碼喺一個機制上邊， 我覺得應該 可以揾到。 我應該咁樣講，唔一定係協調或者團結，但係應該各自表述之下，唔好自己打自己就得啦。 係啦，即係如果係啦，即係如果即系啦，即系如果系具体啲咁讲就呢个啦。 我觉得你就算郑松泰出去嗰个区要选，我觉得冇问题。但你唔好用打何俊仁， 但唔得 嘅， 因为佢哋嗰个策略就系要你个袋入边攞啲钱出嚟啊嘛，系咪先啊？佢就摆到明就系要由讲真，郁文一开始佢就系玩呢一招噶啦， 票债票上， 系咪先啊？所以变咗你好难嘅，即系呢样嘢我同意，但问题咧根本上佢成个。生存 到 一種價值咯， 唔係同埋真係你喺度選嘅時候，你真係要好小心行每一步咯。譬如我講，譬如長毛佢上落嚟，喂，但我真係有少少 hesitation 嘅，即係我嗰個區你落嚟，咁係你會即係跌票啊，定係會幫我增長啲票咧？於是乎佢就成日嚼我啦。哎呀，你唔可以咁样谂噶，我哋系团结啊嘛，我哋所有人要一齐做噶嘛，呢、這个 campaign 好似 唔知人哋话佢左交啦，就系左交嘅佢啦，唔系你啊。 今日啲时间我都觉得特别， 唔好阻住下场，因为阿昌昌咧 都好多嘢想呻系咪咧？ 俾啲时间佢。所以今集时间系咁多先，多谢 Kevin， 多谢 Kevin， 有机会先入，多谢。 好， 下集有时间嘅时候咧，我会再讲，讲讲下都系会俾人窒到唔出声。 Kevin 得闲咧可以即系再 不过 冇问题， 如果有人俾人吓亲， 因为今日你都我哋唔系俾好多时间你讲嘢，我觉得可能因为迟咗翻嚟。 如果有人觉得我讲得啱嘅，可以 PM 我同我讨论，或者我喺留言。 如果佢讲得唔啱，你都 PM 我哋啊 ，PM 我哋三 ，PM 佢嚟少佢都得噶， 得。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